在这里，不后悔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，时间会留下美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受冷空气影响，夜间到白天本市有四五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七级左右。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外出请注意防风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六到七级，最低气温八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白天晴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傲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永恒的魅力，继续进入我们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经典唱片的分享。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张由罗斯泽波维奇还有卡拉扬柏林爱乐为我们演奏的《德沃夏克》，他的大提琴协奏曲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回来。